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星期一晚啊，九点钟新闻之后咧，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一剧之本》啊。今晚咧会同大家讲咧一套经典嘅剧作嘅，而为大家主持嘅咧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阿饺子施淑婷嘅，同埋咧有胡老师胡海辉嘅。 你好， 今日咧胡老师拣咗一套咩嘅戏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 啊，另一个大师啦，吓、啊，英国嘅剧作家 Howard Pinter， 亦都系诺贝尔文学奖嘅得主嚟嘅。咁佢一个比较早期啦，叫做，但系亦都系一个经典嘅戏嚟嘅，叫《Homecoming》。回家，香港嘅劇團啱啱做完冇耐啦，《Homecoming》呢個戲都係 Harry Pinter 其中一個出名嘅戲嚟嘅。 Harry Pinter 亦都係一個可以話係喺戲劇界入面相當之 有名氣、 有名氣啦，甚至可能已經跳出咗戲劇界添啊！因為佢喺晚年之後減少咗寫作之後，亦都參與咗好多嘅一啲政治嘅活動啊等等嘅。咁而亦都喺2005年嘅時候咧，攞咗呢個諾貝爾文學獎。咁而今次揀嚟呢一套《Homecoming》啊，點解阿胡老師今次揀呢一套呢？因為Harry Pinter 佢嘅作品亦都有好多啦。我記得我哋喺呢個一劇之本嘅節目嘅早期都講過一套《Betrayal》，都係 背叛，都 Harry Pinter 另一個有出名嘅戲。不過嗰個就比較中後期一啲嘅作品 啦。係啦，咁今次呢個《Homecoming》有啲咩嘅特別吸引咗阿胡老師揀嚟同我哋分享呢？ 唔明咯。 明， 坦白讲， 我唔明啦， 我都系唔明嘅。 坦白讲，我睇呢个剧本，只不过因为真系啊，知道香港嘅剧团会做啦，即系因为我哋安排拣剧本嘅时候，都唔系今日安排啦，都系早啲时间去谂噶啦。咁跟住嗰阵时已经知道香港嘅剧团会做啦，咁就谂啊，不如攞翻呢个剧本嚟讲，因为我自己个印象系，其实我廿几年前接触呢个剧本，因为我自己第一個學位是在中文大學讀，我主修英文，你知道英文其中一科 drama 都是一個重要的題材，我們都有修讀，有一科當代戲劇，就都選了 Harry Pinter 其中一個在堂上去研究學習的劇本，就是 Harry Pinter 這個 Homecoming。因为廿几年前，坦白讲，我详细个老师讲乜，我已经唔好记得啦。但系我自己都仍然好啊！一讲起《Homecoming》呢个戏，即系当知道香港嘅剧团会做嘅时候，我就谂翻起嗰阵时个印象，就系觉得几得意嘅呢个戏，系我一个强烈嘅入边有啲嘢嘅，同埋一个好强烈、好浓烈嘅印象，就系个女人。我印象中就系成班个戏入边咧，得一个女角嘅啫。咁但系成班男人好似围住个女人，个女人有一个特殊嘅魅力，有一个特殊嘅魔力去吸引住呢班人咁样嘅。咁我自己就好强烈呢个印象嘅。嗰阵时一个文学嘅分析啦，因为我读英文啦。咁然之后跟住因为再入咗演艺学院进修啦，咁就再接触咗 Pinter。咁但系当入演艺学院进修嘅时候，就嗰阵时就多啲係從一個戲劇嘅角度去認識，或者一個戲劇工作者嘅角度去認識，你點樣去真係做佢嘅戲啊？點樣導佢嘅戲啊？咁嗰陣時，我個年代就少接觸翻呢個《Homecoming》呢個戲啦。咁然之後到我再翻演藝教書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咧早幾年就好興做 Betrayal 嘅，做過幾個版本，唔同劇團都有做過嘅。咁所以通常就攞 Betrayal 嚟講，攞 Betrayal 嚟做，咁就好少翻去而家 Homecoming 呢個戲、回家呢個戲去講嘅。咁但係我當年即係作為一個文學作品去研究嘅時候，我又有一個咁嘅印象，所以就不如攞翻呢個劇本嚟到去講啦，去睇下我當年唔明嘅嘢，當我再逼自己去睇一次嘅時候，會唔會明多啲咧？咁樣 咁嘅結果係。 結果係明多少少嘅，不過又發覺嗰個唔明嗰樣嘢，你未必需要真係去明咯，有啲嘢。 咁而嗱 ，Harry Pinter 咧係即係啱啱講到啦，諾貝爾文學獎嘅得獎者啦，有好多人都係將佢歸入咗去一個叫做荒誕派戲劇入面。阿 Pinter 佢自己亦都有一啲佢好獨特嘅個人風格啦，譬如我哋之前咧亦都稍微討論過嘅，就係喺我哋之前嘅節目嘅一啲集數入面都有講過，阿 Pinter好喜歡用一些 pause， 即是一些停顿或者一些静默一些的位置去放在他的剧本里面。而这些是不断地出现，而相信是阿 Pinter 也都很有意思地希望在某些对白里面，在某些位置加入一些停顿去帮到个戏。而这个胡老师有没有什么即关于这件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我们刚才刚刚出现了停顿。我是想借，所以你不要剪走刚才的停顿。我是想借刚才的停顿去解释。其实我们很多时即是 Harry Pinter 是的，他写很多剧本很多 pause silence 这样。但是他不是呃稿费啦。你不会以为。 断行数计。 断行数计。多隻字就是多啲稿费，写剧本不是的嘛。他是不是呃钟呢？是不是揼波钟呢？多啲时间。咁又不是的。而是话即我头先点解要有一个停顿，就是我哋生活之中点解会出现停顿呢？其实是好写实的那样嘢。我哋生活之中要出现停顿是因为头先譬如头先嗰个位置，当然我有啲刻意啦。但是另外一样嘢我是刻意停顿，但是点解你唔继续讲呢？是因为你问了一个问题，你等待我答复嘛，你想看看我怎样去答嘛。咁现实中都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出现停顿的时候呢，其实是双方某一方可能出了，我用我出了一招啦，即是做了一些东西，然后等对方你怎么答呢，然后对方就在想怎么答，筹划怎样出下一招啦，所谓的。咁我哋生活之中就出現啲停頓啊嘛，咁所以呢啲停頓唔係冇嘢發生，其實係好多嘢發生，因為大家都睇緊對方係做緊啲乜嘢嘢，咁所以往往呢啲停頓位係好多嘢發生嘅。咁而好玩嗰樣嘢，你就係揾中間發生緊啲乜嘢咧，就係咁，亦都好多時演員做 Harry Pinter 作為演員。覺得好玩嘅，你做 Harry Pinter 戲，因為你好多嘢可以揾，譬如呢個劇本你背後啲人物嗰啲故事係咩，你大把嘢俾你揾。咁除此之外就係、是、你真係每一句說話嗰啲停頓係啲乜嘢嘢嚟嘅咧？點解我要啲咁停頓咧？大家互相諗緊啲咩嘢咧？啊，中間就好多嘢可以玩。作為一個演員。好鍾意做嘅戏就係呢个原因。咁我諗亦都係因为Harry Pinter 嘅出身嘅，佢其实本身係一个演员出身嘅，佢所受嘅訓練都係学做戏先，学去 acting school 学做戏，虽然佢冇畢业嘅，因为佢嗰陣时读嗰间叫 Central School of Speech and Drama， 都係我自己去英国进修嗰间学校嚟。不过佢读咗一半之后佢冇读嘅，因为佢觉得嗰种教授嘅方式，教演戏嘅方式唔係佢鍾意嘅。我唔知 exactly 所谓唔鍾意有啲咩嘢咯，我都冇詳細研究。不過我估，即係尤其是佢，因為 Harry Pinter 係講緊六十年代開始，五十年代嗰陣時學戲劇啦。我諗嗰個年代英國嘅戲劇嘅教學嘅模式都係幾傳統，嗰啲你要字正腔圓啊嗰類啦。咁所以我諗 Harry Pinter 唔中意嗰種，咁所以佢就自己中途就脱離咗，然之後跟住就我直情自己去做戲啦。咁然之後邊做戲邊開始，佢又想寫嘢喎，咁然之後就開始寫劇本嘅。咁我諗呢個背景係令到佢啲戲咁好玩咯，作為一個演員。 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輝、施淑婷、馮傑。 我哋就係讲一个 Harry Pinter 嘅一个1964年嘅劇本啦，咁其实佢係一个两幕劇嚟嘅，咁亦都係攞咗 Tony Award 嘅最佳戏劇大奖啦。其实佢呢个戏呢，全个戏呢得6个角色㗎，咁但係佢哋全部呢都係有一啲嘅关系㗎。 咁佢就发生喺一个伦敦嘅旧屋嗰度啦。佢个整体嘅故事其实系讲阿大仔阿 Teddy 啊，咁喺美国住咗好多年，跟住就同太太咁翻到嚟一个工人阶级嘅家庭。咁一开始呢个戏咧，其实系夜晚嚟嘅。一开始咧，你会见到有两个男人啊，好似喺度嗌交啊咁。一个咧就系、是、大概60几岁，一个咧就壮年噶啦咁样。咁你会见到佢哋言语之间咧系好多拗撬啊， 都系一啲日常生活嘅拗撬噶。譬如系一开始咧就系阿 Max 咧，即系一个爸爸啦。咁佢谂住咧揾一把铰剪啊，咁啊揾极都揾唔到啦。点知原来咧就见到阿 Lenny 咧，佢喺度用紧一把铰剪，跟住佢哋就已经开始争执啦，就话喂，我想要用把铰剪啊，你用嚟做咩啫？咁样咁啊，开始有一啲好，我哋觉得好似一啲好无谓嘅一啲闹交。不过呢啲可能每一个家庭屋企都会出现过噶啦，即系总系有一啲嗌霎嘅。咁但系咧呢啲嗌霎咧就喺个剧本入面一开始咧就出现，就见到咧阿 Max 咧，即系呢个爸爸咧，同埋阿 Lenny 咧呢一个嘅仔咧，好似两个之间总系讲唔埋单咁样嘅。即系我又想点，咁佢又想点，唉、哎，咁个仔都冇阿爸咁好气啦，唉、哎，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咁阿爸有时你知道啦，咁啊中意讲下自己嘅一啲嘢咁，一轮嘴咁啊讲下自己，你以前又打过仗啊，跟住咧以前喺边度做嘢啊？跟住咧，佢喺以前系做啲关于肉食嘅店铺嘅，跟住以前咧就有个嘅好嘅同事啊，叫做阿 Mark 啊，即系讲咗好多佢自己嘅啲嘢啦。咁个仔都冇佢咁好气，唉、哎，你唔好讲啦，你讲其他嘢啦，好唔好啊？咁啊，咁其实佢最重要咧就系想个阿爸唔好出声啊。咁啊，不如收声吧啦你。跟住呢个时候咧，咁就有一个佢嘅叔叔啦，咁即系阿 Max 嘅细佬咧，咁就入咗嚟啦。咁呢个 Max 嘅细佬咧，佢系司机嚟嘅，咁啱啱咧就开完工啦，咁就翻入嚟，原来佢哋一齐住嘅。咁呢个司机咧，咁佢叫阿 Sam 啦，咁佢又开始讲，喂，阿 Lenny 点啊？咁啊呢排点啊？我自己又劲啊，我咧就揸车啊，咁啊车啲客四围去啊，咁佢哋个个都好中意我啲服务噶，觉得我非常之好啊，个个都点名要揾我去帮手去揸车噶。咁但系咧，咁佢阿哥啦，即系呢个爸爸啦，阿 Max 咧就话，诶，你有咩咁叻啊？你揸车啫嘛，你系咪先？咩个个揾你揸啫，唔好吹水啦，咁样。咁啊，讲到佢哋，哎，又好似总系阿 Max 咧加句埋嚟咧，大家又觉得，哎呀，你收声吧啦，你唔好嘈啦，咁样，即系有种咁嘅气氛咧存在喺入面。咁呢个时候咧 ，Lenny 佢个细佬亦都系 Max 咧，佢另外一个仔咧，咁就翻嚟屋企啦。 咁佢呢个仔咧就叫做阿 Joe 啦，就系比较年轻嘅20几岁到30，原来佢系打拳击噶，咁佢就系而家喺一个训练阶段啦，想成为专业嘅拳击手，但系其实平日咧朝头早佢就做地盘工人咁样啦。咁咧你会发觉咧，从佢哋嘅对话之间咧，你会睇到其实阿 Max 系好多好唔中意或者好多怨言啊， 好多牢骚啊， 系啊，好多牢骚啊。咁亦都喺语言之间透露咧，好似阿 Max 好似话紧个细佬咧，因为同自己过咗身嘅太太有啲关系，所以就令到佢第三个仔出世咁样嘅，好似话佢哋有路嘅。咁然之后咧，佢哋就各自休息啦，因为第二日都要翻工啦。咁到咗深夜啦，咁就阿 Teddy 咧，即系佢嘅大仔啊，头先讲喺美国住咗好多年，咁佢咧就同佢哋有啲唔同嘅，即系头先你会听到佢哋成个家庭都系比较工人阶层嘅，做嘅嘢系粗重嘢嚟嘅。咁啊 ，Teddy 咧就系喺美国度，佢系哲学博士嚟嘅，咁佢就带住一个佢哋对话之间系话佢哋结咗婚6年啦，亦都有三个仔啦，咁嚟到欧洲旅行，咁所以咧就翻嚟探下屋企人咁样噶， 即系带咗个妻子翻嚟阿 Ruth。咁啊，翻嚟一齊睇下自己老家英國嘅班屋企人啦，爸爸啊，同埋啲細佬啦。咁但係咧，佢哋開始咧喺間屋度咧，即係夜媽媽咁，佢哋都唔好意思啊，吵醒曬成家人啊嘛。咁就同阿 Ruth 講啦：，你等我睇一睇先，睇下我間房仲喺咪度先？間房喺度啦，張床喺咪度先？啊，喺度啦。咁跟住咧，佢就安排佢嘅妻子休息啦。咁佢自己咧就另外揾地方瞓嘅。佢就話：啊，都唔好意思嘅，即係俾阿爸咧翻嚟見到我同你瞓埋一齊，好似唔係 咁好嘅，咁樣咁我第二日朝頭早先至再介紹你啦。咁然之後咧，佢哋就咁樣就過咗呢一晚啦。 咁其實佢太太阿 Ruth 啦，咁佢就其實多次係講啊，我都係想出去唞下氣，但係咧阿 Teddy 就話唔好啦，休息啦，做乜？佢哋多次咁樣去喺度講嘅，咁你要發覺其實佢哋其實唔係真係咁恩愛或者咁開心嘅，咁都鋪緊後邊少少嘅嘢啊。 喺而呢個時候，阿 Ruth 咧，咁佢話諗住出去唞下氣啊嘛，咁跟住佢行下行下嘅時候咧，就見到阿 Lenny。 好明顯，見面阿 Lenny 已經係好想去接近阿 Ruth 啦，好想去，好似即係你個感覺好似只野獸見到個獵物，你已經想一見到已經想嗒咗佢咁樣嘅感覺嘅。阿 Lenny 不斷喺度講話，我點樣對女人？我會咁樣對啲女人噶，咁樣講嗰啲嘢。咁而佢對女人嘅方式好粗暴嘅，咁你會感覺到又似係威嚇，又似係引誘，好得意嘅嗰種感覺。但係你第一次見嘅啫，你應該係見到你嘅弟婦第一次見就咁樣做。 但是你都会见到其实除了 Nanny 对他有兴趣， Ruth 亦都有一些性暗示这样的。那啊 ,Ruth 最后就上返床啦。那他好多牢骚的阿爸呢又落到嚟啦，话边个咁吵啊这样。跟住啊 ,Nanny 呢就话冇啊，我自己发开口梦咗嘛，讲下嘢。咁他哋又喺度争论啦这样。跟住然之后各自睡觉，呢一场呢就完咗啦。咁第二朝早啦，咁啊 Max 呢就喺度整早餐啊，大家都起咗身啦。突然之间就见到咧，阿 Teddy 同佢老婆阿 Ruth 落到嚟，着住睡衣咁样。咁阿 Max 咧就觉得呢个女人系妓女嚟嘅，闹佢：你做乜带个女人翻嚟啊？因为其实琴日得阿 Lenny 见过佢哋，大家都冇见过佢哋啦。咁佢爸爸咧就好嬲嘅。咁但系咧，阿 Teddy 就同佢讲：呢个咧系我结咗婚嘅太太，六年噶啦，我哋仲有三个仔嘅添。最后阿 Max 咧又话：哦，原来系你太太，咁样就又揽阿仔啊，又好似尝试去和解啊，令到个气氛好好啊。第一幕咧就咁样喺度完咗啦。 咁即係話呢，其實阿 Max 呢係唔知道佢呢個仔呢係有個太太嘅，咁而呢個仔呢亦都離開咗佢英國嘅呢個老家呢都有六年咁耐㗎啦。咁所以阿 Max 啦同阿 Teddy 之間呢，佢哋溝通上面好似都有啲問題咁出現嘅。 入面都有一度提到係即係應該阿 Max 講嘅，就係話應該阿 Teddy 結婚係冇請佢屋企人嘅。阿Max 我記得一段係好一種嘲諷嘅語調講話，如果你結婚我哋搞得大啲啦，应该吓之类咁嘅嘢，咁你睇到其实 Teddy 同佢哋屋企人嘅关系应该系唔好嘅。 跟住去到第二幕啦，咁大家喺度食完午饭啊，咁一齐又喺度食下雪卡啊，咁样休息紧啦。咁阿 Max 咧就好感伤咁样去回忆翻，去讲翻啊以前屋企点好点好啊，佢老婆喺度啊，你哋系最开心嘅时候啊。咁但系咧噏下噏下咧，又讲啲好嬲嘅嘢，咁样又完结咗个对话嘅。跟住然之后咧，又阿 Max 咧又祝福阿 Ruth 同埋佢嘅大仔啦。但系咧佢太太阿 Ruth 咧，又会讲返啊佢自己其实系原来系一个模特儿嚟嘅之前，同埋一啲佢对美国嘅睇法啦。跟住呢阿 Max 呢就话啊你要去拳击练习啦细仔，你哋都要做嘢啦。咁於是呢阿 Max 呢同两个细佬就离开咗啦，剩返 Teddy 同佢太太啦。咁啊 Teddy 你就话啊不如我哋都系离开啦。咁啊 Ruth 就话啊我哋唔系諗住住一个星期嘅咩，点解走得咁快呀、啊、咁 Teddy 话唔好啦，我哋而家都系即刻走啦，我好挂住美国嘅屋企呀，三个仔我哋好开心呀。咁於是呢佢就上咗去拎行李啦。咁但係呢当攞晒行李呀，攞住阿 Ruth 嘅外套落到楼嘅时候呢，就见到 啊同埋阿 Lenny 兩個喺度跳舞，咁因為阿 Lenny 佢就覺得，臨走啦，你哋都走啦，咁不如同我跳隻舞啦，咁啊同阿 Ruth 講，咁本身阿 Ruth 都拒絕嘅，咁但係叫做性情難卻又好啦，叫做咩都好啦，咁到最後咧，佢仍然咧都有同到阿 Lenny 跳一隻舞，最後隻舞完嘅時候咧，咁佢哋仲喺度相擁，甚至喺度接吻嘅，咁而呢啲畫面咧，亦都係阿 Teddy 咧，佢係即係望住喺呢個位，咁連 阿 Max 同 Joey 都翻咗 嚟啦。 係啦，大家都見到呢個咁嘅狀況底下，都係哇喺乜呢個阿 Roof 啊咁開放嘅咩？咁然之後咧，最細嗰個細佬咧，亦都走埋去咧，咁就攬住阿 Roof 啦，亦都係同佢接吻啦。咁而喺呢一個咁中橫交錯、咁多複雜嘅情況底下咧，咁大家就好似都同阿 Roof 咧有呢個身體嘅接觸嘅。 係 Lenny 仲話啊，點解 Teddy 你唔俾我哋知道你結咗婚啊？係因為你覺得好羞恥啊？點解阿 Roof 係一個咁開放嘅女人啊？咁但係咧，阿 Max 喺語言之間又會話啊，其實佢係一個好優秀嘅女人啊 ，Roof 係一個好好嘅女人啊，好優雅噶。 不如留低啦。係 啊，阿 Max 咁樣講啦，咁阿 Joey 咧同阿 Roof。就其實繼續喺個地下嗰度親近啦，咁呢個時候 Roof 咧突然之間就推開咗啊第三個仔阿 Joey 咁樣，佢話我要食物同埋我要飲酒，咁咧呢個時候咧個主導權就好似落咗喺 Roof 身上啦，咁阿 Lenny 同阿 Joey 亦都係盡量去滿足佢啊，然之後咧阿 Roof 咧跟住就上咗樓，咁咧阿 Lenny 就喺度覺得咧佢咧好識玩呢個遊戲啊，於是咧佢就 suggest 佢爸爸阿 Max 咧。不如留佢喺度啦，又或者带佢喺希腊街度做嘢啦，咁样。 佢哋本身都有討論到啦，但係屋企養多咗個人喎，咁點算先？屋企本身都開支亦都好大㗎啦，收入又唔係好多，咁點算呢？咁佢哋喺呢個過程入面呢就傾不如咁啦，咁阿 Roof 既然佢有手有腳，不如叫佢出去搵食啦，佢去賺錢養返佢自己嗰份先啦，起碼。咁但係佢可以做啲咩呢？咁阿 Lenny 就話其實我喺城入面其實有個公寓啊，咁不如咁啦，就叫佢去嗰度住，每日幾個鐘頭咪得咯。咁換言之，其實就係叫佢去做妓女，咁然之後咧就賺咗一啲錢翻嚟，就可以即係養到 Roof 自己咧，咁亦都可以幫補到個家計。咁而大家聽完咁嘅狀況底下，咦都 OK 喎，我哋又唔使使好多錢，咁而呢個 Roof 咧又可以喺我哋呢個屋企入面服侍我哋呢屋企入面咁多個男人，聽落咧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不如咁樣啦，我哋就咁樣同阿 Roof 講啦。咁跟住阿 Roof 就呢個時候入到嚟啦，咁佢哋就喺度講啊 ，Roof 啊，我哋有個提議啊，不如你唔好翻美國啦，你哋就不如留喺呢一度，我哋有間屋可以俾你住嘅，咁你就可以喺嗰度揾錢等等等等，就將頭先咧佢哋提議嘅嘢講翻出嚟啦。 咁而佢其實最初都係 reject 嘅，咁但係呢到最後呢佢都決定留低啦，咁即係話最後呢其實呢Teddy 呢就自己返美國，而Roof 呢就留低同呢三個男人一起住嘅。咁呢個時候呢佢哋嘅叔叔呢Sam 呢亦都入到嚟啦。 咁 Sam 呢喺呢個時候見到即係呢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呢，佢就喺呢度呢就講咗一句說話嘅，咁就係話呢之前喺個戲入面都有提過呢，就係阿 Max 呢有一個好嘅朋友嘅，叫做阿 Mark 啦。咁呢個阿 Mark 呢一直以嚟都好幫得手啦，咁亦都呢同佢哋成家人呢都好親近下嘅。咁而呢個時候呢司機哥哥呢，咁佢就講咗句說話，其實喺好耐好耐之前啦，咁依家個 Mark 都已經死咗啦。咁喺好耐之前咧，咁佢係司機嚟噶嘛。咁佢有一次咧，就係睇到阿 Mark 咧同埋呢幾個仔嘅媽媽咧，即係阿 Max 嘅太太咧，就喺呢一個車嘅後座入面咧，就發生關係嘅。咁呢個時候佢講咗呢件咁嘅事出嚟，咁但係在座咁多位，即係阿 Max 啦，包括佢咁多個仔呢，都好似無啦啦講啲咁嘢唔關事嘅咁樣，好似冇乜點理過佢講嘅呢一句說話。咁跟住呢就繼續同阿 Roof 講下之後我哋點安排呀，你可以住喺邊度呀，之後呢你每次開完工返嚟呢度呢就陪我哋呀，等等等等咁樣啦。 咁最後嘅畫面呢就係 Teddy 離開咗啦，咁舞台上面咁 Roof 呢就係坐咗喺度啦，而阿 Max 啦，阿 Joey 同埋 Lenny 咧都系围住佢啊，挨住佢啊，咁样，咁呢个戏咧就喺度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輝、施淑婷、馮傑。 今晚嘅一劇之本咧，同大家讲 Harold Pinter 嘅呢一套 The Homecoming 啊，回家。Harold Pinter 咧本身就系一个2005年嘅诺贝尔文学奖嘅得奖者啦，咁佢嘅戏剧咧亦都即系得到好多人嘅认同啊。咁我就揾咗啲资料咧，就系讲到喺佢当年啊攞诺贝尔文学奖嘅时候咧，咁就喺评审嗰一班嘅委员啊，咁就形容过佢嘅一啲嘅剧作嘅，咁就系有一句说话咧，就系讲到佢嘅啲作品咧就揭露咗日常闲谈掩盖嘅一啲嘅危局啊，直闯压抑嘅密室。哇！呢一句说话咁我亦都好深刻。咁而今次呢一个对 Homecoming 啊，我觉得都好彰显到佢啱啱讲嘅呢一句说话。喺呢个戏入面好多一啲日常嘅对话，咁而呢一啲对话我哋听落又好似冇乜意思嘅啫，大家喺度争把教剪系咪先？咁但系我哋又好似觉得啊，佢想讲嘅嘢唔单止系咁简单，而去到个故事嘅后部分咧，就更加觉得咦，点解突然之间好似话风一转，所有嘢突然之间唔同晒咁样咧？咁即系令我觉得咦，有啲苦恼啊！究竟个戏想讲啲乜嘢嘅咧？呢、這个机会咧就梗系要问一下阿胡老师啊，究竟啊呢、這个对 Homecoming， 我哋应该点样去解读下佢先？ 我谂你背后去谂。諗佢嗰啲人背后嘅故仔呢就好难揾到答案嘅。因为Harold Pinter 都出咗名唔会讲佢自己点解会写嗰啲剧本或者点样嚟嘅，佢想写啲乜嘢嘢。Harold Pinter 出咗名系唔讲嘅。咁佢唯一嘅答案，譬如佢讲Homecoming 呢个戏，佢都系讲话我冇个点解写呢个戏啊。我忽然间我有个画面就諗我见到两个男人，一个男人就坐喺度睇紧报纸，另一个男人就揾紧铰剪。咁然之后揾紧铰剪个男人就问嗰个睇紧报纸个男人：喂，把铰剪喺边啊？跟住佢就系话由呢个画面开始写呢套戏嘅咁样。咁当然啦，系真唔系真，定系佢背后系咪真系有咩意思？即系Harold Pinter 意思就系话你唔好问我点解啊，你唔好问我背后嗰啲人物啲故事系啲咩嘢，我冇噶。我就系有呢个情景，然之后有呢啲人，然之后就俾呢啲人生活继续生活落去啦。我就睇呢啲人点样去行啦咁样。咁所以我諗要追尋佢啲角色背后啲嘢呢，去建立佢背后嘅故仔呢，你如果想搵一个好准确嘅答案呢，我諗係冇乜意思嘅。你唔会搵到一个即係、就是、你唔会搵到个 model answer 嘅。我諗反而个集中点应该係睇呢班人，同埋亦都係好睇嘅。點解呢個戲譬如當時去攞咗 Tony Award 呢，可以攞咗最佳劇本獎呢，東尼獎呢，就係佢個舞台上面呢班人嗰啲行動係啲咩嘢，同埋佢嗰啲行動好冇睇呢嗰樣嘢。譬如啊，我好深印象就係廿幾年嚟留喺我腦裏面個劇本嘅印象，都係嗰種啲角色之間嗰種角力，啲角色之間嗰種拉扯，用语言系唔系真系武力，用行动上面做出嚟，而系个语言包含住嗰个行动性系好强嘅。你会好感觉到，即系头先譬如讲个故仔嘅时候，阿饺子一讲阿 Lenny 入嚟同阿 Roof 嗰一场戏，你会好感觉到阿 Lenny 嗰个语言背后包含住好强嘅动作嘅，佢系用嗰啲语言，好似响度想威胁紧你，想挑逗紧你，想引诱紧你。啊，咁就好好睇啦！如果你咁样嘅角度去睇嘅时候，唔单止系睇阿 Lenny 点样用佢嘅语言去做呢啲嘢，再好睇啲嘅系你睇阿 Roof 点样去反应咧，响个台上面，嗰、那个关系就好好睇。咁所以有多人都讲嘅 Pinter 嘅戏，亦都系回应翻一开头点解，即系佢一个真系演员出身啦，即系佢啲戏系你真系要做出嚟嘅，而唔系就咁睇个剧本咁简单。因为佢唔系，往往佢唔系想要讲一啲好哲理性嘅一啲嘢嘅啊 ，Harold Pinter 啲戏，但系佢就好睇到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即系你头先引用诺贝尔文学奖嗰句啦，即系我哋日常生活之中 下面嗰啲佢用個字眼危局啦，即係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其實我哋有好多張力係潛藏住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只不過平時我哋冇揭露出嚟，但係Harry Pinter 就係佢成功喺個舞台上面去擺上個台上面去俾我哋睇啦嗰樣嘢。就算譬如你講阿爸一開始第一場阿爸入嚟，你頭先介紹個劇情嘅時候就話阿爸入嚟，然之後揾教戰啦，然之後跟住兩個同個仔同阿 Lenny 喺度開始有啲對話，好似有啲拗叫咁樣啦。然之後跟住你點樣終止個對話咧？就阿 Lenny 就話唔好煩啦，係嘛？呢啲就我哋平時香港人嘅對阿爸嘅説話係嘅，佢個意思係咁嘅。即應該話佢嘅目的背後都係咁，但係好得意啊 ！Lenny 唔係話冇煩啊，阿爸。阿 Lenny 嘅説話，如果你睇翻嗰段咧，阿 Lenny 嘅説話啊，阿爸，你琴日煮嗰餐係咩飯啊？叫咩飯啊？俾狗食嘅飯喎。啊，你不如煮啲俾狗食嘅飯啦。佢用一種你好似係嘲諷，又好似係響度攻擊緊阿爸嘅嘢。咁而阿爸係收到，跟住阿爸就話：你冇食，你冇食啊！但系跟住就终结咗阿爸讲嘢啦，就停咗嗰个拗叫啦。而阿 Lenny 系好识得用语言嘅，你见到佢好得意个设定啫。Lenny 系好识得用语言去做呢啲行动嘅人。阿 Joey 咧学打拳击个男仔咧就唔系嘅，就唔识用语言去玩呢啲嘢嘅。所以你就会睇到好好睇嘅就系睇佢哋点样用语言去拳来脚往嘅嗰样嘢。阿 Roof 又好似你以为好似阿 Roof 系被动咩？系逆来顺受咩？唔系喎 ，Roof 系头先我讲阿 Lenny 引诱阿 Roof， 你叫引诱挑逗乜嘢嘢啦吓？阿 Roof 一路唔出声嘅，然之后跟住阿 Roof 到最后佢系咪接受咧 ？Roof 唔系，阿 Roof 系阿 Roof 好强嘅嗰几句嘅对话。阿 Roof 话你斟酒俾我，跟住阿 Lenny 唔肯制，阿 Roof 话你斟俾我，然之后仲要阿 Roof 系拎住杯酒走埋去你饮。哇！你想象个舞台上面个画面系，嗰个角力系好有趣，那个 tension 就好好玩。 同埋佢每一个决定到最后，其实佢决定留低都讲咗好多条件，好似喺度倾合约咁样啊。 系啊， 跟住佢先决定留低。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不过我就唔明白，就系、是。即係始終我都係要翻去理性少少去，即係理解個故事究竟個脈絡係咩，或者係點解個故事會發展到呢一個位？我始終都係撇離唔到呢一個咩習慣。 咁、 就是、 你又值得去諗下佢個設定嘅，即係成間屋係冇女人，然之後唯一出現咗阿 Roof 呢個女人，佢又好得意，佢玩嗰個 doubling， 個 doubling 意思係佢偏偏要講阿 Roof 同阿 Teddy 有三個仔。 喺 呢个屋企正正就有三个仔噶嘛，呢个屋企系。 而 Max 都系三兄弟嘅，即系同阿 Sam 有一个细佬又死咗。 吓、啊、咁、啊，所以佢玩呢、這个重复嘅嘢，就好似你会见到阿 Roof 咧，好似系包含住个角色，佢一个女人本身。咁但系佢系阿 Teddy 嘅太太啦，佢亦都系人哋三个仔嘅妈咪啦。咁亦都去到個尾個戲嘅尾咧，佢好似變成咗妓女，但其實又唔係嘅。佢係咪到尾先至變成妓女咧？佢中間前有曖昧地講咧。頭先阿餃子講話啊，佢之前係做模特兒嘅。咁但係你睇翻英文咧，佢好得意嘅個 term， 佢唔係就咁 model 嘅，唔係話自己就 model 嘅。佢係 I'm a photographic model of the body， 我係身體嘅影相嘅模特兒。咁可以係一個。你可以解釋為暗示，其實我係做妓女嘅都係。咁翻翻去嗰樣嘢就係、是、Roof 嗰、那個，其實佢係作為一個女人，佢係包含住男人眼中嘅所有女人嘅身份。佢係太太，佢係媽咪，佢係妓女，所有女人嘅角色佢包含曬，可以係。 咁然之后到最尾，我哋都睇到佢系好似一个王者坐喺中间。头先阿教子特别形容佢最尾个 picture， 最尾嗰个意象啦，就系、是、个女人。个女人系咪被出卖？即系如果一般你就咁听条桥，个女人好似被玩弄，被成为一个 下 踢入火坑，拱落火海，好似个受害者咁样。咁但系你见 Harbinder 最尾摆嗰个意象系佢坐在中间，然之后阿 Joey 好似一个小朋友读咗佢妈妈嘅大髀嗰度，然后 Max 系跪在侧边向到哀求，你俾我，你俾啲嘢我啦。原本阿 Max 系最强嘅，成个屋企一家之主咁样，到最尾跪在侧边嘅一个意象，然之后 Lenny 就企在后面睇住，咁阿 Teddy 就走咗啦。然之后阿 Sam 唔想加入，或者佢想去破坏呢个游戏嘅，佢临尾冲入嚟讲嗰句，我见过阿 Jesse 即系呢个屋企以前个妈咪啦，同埋阿 McGregor 曾经有嘢向我架车嘅后座，佢讲咗呢样嘢之后，跟住佢趴低咗，冇人理佢。咁你见到佢想破坏呢个游戏，但系结果佢破坏唔到，就趴低咗，冇人理佢。咁然之后跟住呢个女王啦，就坐在中间啦。你见到好得意嘅就系佢点样去反翻转嚟玩啦嗰样嘢。我哋以为个女人被踢落火坑，但系结果唔系，系个女人系控制晒所有嘅人。头先讲嘅就系佢系同你谈判咗交易咗之后，系我系话事嘅啊 ，Ruth 系。有好多人亦都讲嘅，你怎睇剧本可能冇咁强烈感觉嘅。佢一个好独特嘅 stage， 有一个舞台指示讲嘅。当阿 Ruth 攞到晒所有条件，即系佢环舞台一周咁样嘅，佢兜住个舞台一周嘅，系嗰个系一个王者。有啲人都话，即系如果你睇个演出嘅处理咧，就系、是、好似一个王者胜利嘅呢间屋系我噶啦，而家我系主人咁。你从呢啲蛛丝马迹，再加上佢个角色嘅设定，呢个一个中下阶层，佢哋冚烂人都系做紧啲劳动阶层啦。但系个对比系阿 Teddy 系一个 知识分子 ，但系佢就唔行动嘅一个人嚟嘅。见住个老婆咁样，佢冇行动。 佢个反应有啲奇怪，即系冇理由。如果你嘅老婆虽然唔好理佢之前系做啲咩职业，系做妓女又好，系做模特儿又好，点都好，但系依一刻系佢嘅太太，系佢啲仔嘅妈妈。当佢嘅屋企人啊，佢嘅爸爸或者佢嘅兄弟有啲咁嘅要求，希望佢自己嘅太太咁样去陪自己嘅屋企人留低去做妓女，去养佢哋。点解阿 Teddy 佢个反应系咁样嘅咧？呢个真系我就系拗爆头，我都谂唔明白。 呢个位好辛苦啊！即刻点解可以咁样？ 即系阿 Ruth 佢自己，佢可能佢有佢嘅支配嘅欲望，咁但系阿 Teddy 佢冇理由咁蚀底噶嘛？嗰个系佢自己嘅老婆嚟噶嘛？佢个反应合唔合理咧？即系 你又要睇阿 Harry Pinter 点样铺嘅。其实一开始你会见阿 Teddy。同阿 Ruth 嘅關係係咪真係咁恩愛呢？當然你話就算唔恩愛，始終都係老婆嚟㗎嘛。咁、但係從一啲蛛絲馬跡阿 Teddy 係接受呢個建議喎，接受阿 Lenny 呢個建議喎。然之後阿 Teddy 親口同阿老婆講喂不如咁啦，我細佬咁樣講，你覺得點啊？咁咁所以都係返返樣嘢，你從如果你要睇阿 Pinter 背後嗰個原因，或者佢諗緊啲咩嘢？頭先講嘅佢呢啲角色設定嘅蛛絲馬跡，你可以睇到其實佢表面係一個好寫實主義，好似好寫實嘅屋企，但係你見佢講緊嗰樣嘢，男人女人嘅角力啊，知識分子同埋唔係知識分子之間嗰種行動與唔行動啦，你見到佢唔係想寫一啲寫實嘅嘢。阿 Harold Pinter 佢。是想讲一啲再宇宙性一啲，我哋男人女人嘅欲望，甚至有啲人形容个戏入面好似一班野兽咁样，其实呢班人。而 Teddy 最后选择我唔去参与，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唔参与呢件事。入面有啲台词都有提到， Teddy 讲话我系知识分子，我唔同你哋，我会客观地睇件事㗎，我唔同你哋。所以 Harold Pinter 想讲一啲再宇宙性一啲嘅，所以有啲人咧亦都会攞呢个戏系同另一个好出名嘅戏，亦都系有人归类去荒诞派嘅戏。Albee 写一个动物园的故事呢个戏，因为动物园的故事都系表面上好似好简单，一个男人喺个公园遇到另一个男人，跟住个男人就最后就毒死咗个男人啦。咁嗰个戏你亦都可以有多层解释，但系其中一个解释就系亦都系Albee 佢想寫嗰種人性、嗰種動物性。咁呢個戲有啲人都會喺呢一點上面都同 L.L.B. 個戲作出一個對比比較嘅。咁所以從呢啲嘢，我哋去從呢角度去諗下啦。但係你話有冇一個好權威絕對嘅答案呢？係冇嘅，因為 Harry Potter 都唔會話俾你聽。 咁而去到個尾嗰度，阿 Sam 即係阿司機阿叔叔咧，佢去講咗佢哋幾個仔嘅媽媽之前同另外一個男人喺佢嘅車個後座嗰度發生關係。咁呢一樣嘢對於其他角色好似又好似冇乜。真係影響到之後個故事發展㗎喎、 你又值得去諗下喎，係咪真嘅呢？可以唔係真㗎喎，阿 Sam 講呢樣嘢。其實呢個亦都係 Harry Potter 玩，佢好多戲入面玩嘅。佢哋每個人講嗰啲嘢呢，可以唔係真㗎喎。譬如你之前你睇阿 Sam 之前當佢提到阿 Max 老婆即係 Jesse 過咗世嘅老婆啦，同埋 McGregor， 當佢暗示佢哋有啲嘢嘅時候呢，阿 Sam 係好明顯嗰個暗示呢，其實唔係真係為咗講一個事實俾你聽嘅，而係為咗要收下 Max 把口，係話我知有啲嘢㗎啦。我以前你睇返嗰段台詞呢，阿 Sam 係講話我再過你老婆，我照顧你老婆，我帶我幫你買咖啡，你唔響到嘅時候我就揸住架車周圍兜佢㗎，我照顧佢㗎。咁其實嗰個係咪真係交心地，阿哥，我幫你照顧老婆，唔係你見你 d e p 真呢個對台詞嗰段台詞咧，阿 Sam 係暗示你可能戴咗綠帽嘅，你唔知嘅啫嗰樣嘢。但係當如果係咁樣嘅諗法嘅時候咧，咁係咪真咧？可以唔係真嘅。咁每一句台詞，你要追尋佢係真唔係真咧，其實好難做嘅。 甚至開始我都有猶豫過，究竟阿 Ruth 同阿 Teddy 係唔係兩公婆？ 係啊， 係好似一開始入嚟即係喺間屋入面夜晚嗰個關係啊，有啲怪怪地咁樣。同埋阿 Teddy 之後嘅反應，有得阿 Ruth 留低，咁就會諗翻之前啊，咁然之後就會諗佢哋係咪真係兩公婆嚟㗎？佢哋係咪真係有三個仔喺美國㗎？呢樣嘢又真係會有啲懷疑。 所以係㗎，佢好多戲就係玩緊令你去諗翻之前。咦，究竟是真定唔真嘅嗰啲嘢？Harry Potter 嗰個其中一個最犀利嗰樣嘢就係、是、你會好質疑翻嗰樣嘢，究竟我而家見到嘅係真定係唔真啊？佢另外一啲戲有一個戲叫 Collection 嘅，有中文譯咗做正 exactly 就係呢個名叫真相假象，佢就係玩緊呢啲係真唔係真啊嗰啲咁嘅嘢。另外一點，如果大家想解讀呢個戲咧，又好有趣嘅。有啲人都講話呢個 homecoming， 個所謂嘅 homecoming 回家呢樣嘢，表面上個情節就好似阿 Teddy 回家啦。咁但係有啲人都會個解讀係咪真係 Teddy 回家，定係阿 Ruth 其實係揾翻佢最熟悉嘅佢嘅本性，你可以話佢嘅本性翻嚟，又或者阿 Ruth 佢揾翻佢。翻去佢自在嘅屋企咧，個回家其實係阿 Teddy 回家，定係阿 Ruth 嘅回家咧？定係呢班人有翻呢個屋企，終於 有翻個女人， 有翻個女人喺度啦，嚇個屋企翻翻嚟啦 ，homecoming 嗰個意思咧，你可以好多層嘅解讀嘅。呢、這個就係亦都係好有趣啦。點解即係 Harry Potter 嘅戲引起咁多人去研究咧？呢、這個好有趣嘅嘢。 咁好嘅劇本呢，我覺得係要一睇再睇嘅。即係我自己呢睇完呢個劇本，其實都好多好多疑問嘅，產生好多。咁我覺得係要細味嘅。同埋就咁聽我哋講呢，未必感受到劇作者點樣去運用語言去表達啦，又或者你未必會感受到啊佢哋點樣語言去裏面包含行動呢。咁我覺得呢個劇本係好值得去睇嘅。大家真係要用大家嘅方法去搵個劇本出嚟。 可以嘅，即係圖書館都一定有啦。 係呀係呀。 甚至如果即係直情即係 Pinter 嘅戲，你需要真係睇現場添。即係如果大家錯過咗之前香港嘅劇團做嘅，我即係希望你哋有機會再睇翻現場啦，係啦，就我覺得啲係值得睇嘅。 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星期再見啦， 拜拜。Bye bye bye bye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拜。